色的旗袍，抬起你肩膀，踮起了脚，

上一道终点。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下面这首歌呢，来自金海心。金海心拥有独特的金式唱腔以及出色的演唱功力，她对音乐有着很好的驾驭能力。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金海心，叫做《拉丽塔》。 你能白纸我来信手涂鸦，没有什么比青春伟大，今天王子明天变成青蛙，只要有说法不用章法，折了我的大树何必开花，谁在树下追死谁棉花，你一个人害怕我就把你带回家。你说这个世界声色犬马，我学不如演亚当夏娃，你的习惯我的绿豆芝麻，躺在太阳下一起发芽，不管是个兄弟还是喇嘛，谁都能免费中毒的瓜，你跳你的恰恰，我唱我的啦啦啦。

错误，当你被辜负，在自己的泪水干枯，在他怀里得不到安抚，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就算我回不当初，也不能将自己救赎。风吹过山谷，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原谅我爱得不够投入，虽然你回首在灯火阑珊处，让我找到你下意识弥补欠你的幸福。我的领悟虽白风轻书，直到白发也要听你温柔叙述。 接下来这位歌手真的非常厉害，他可以把每一首歌完全的吸收消化，然后用直接和诚恳的方式诠释歌曲。他不仅能用发自内心的感情演唱情歌，而且还具有多层面的个性和思维，这导致了几乎可以胜任任何类型的歌曲。他的名字你一定猜到了，叫做陈奕迅。一起来听到陈奕迅带来的《我的开始在这里》。 你乘着喷射机离去，我还在家里呼吸，不可思议。爱像你的爱够 lucky， 来在我这里，他要吃也要你，我和他一起等你。我爱你，我想你，我的开始在这里，我故事不给结局毫无道理。相信你，只有你，让这个故事继续，在你消失地遇见你一次。本设计离去，我还在家里呼吸，不可思议。爱像你的爱够 起，赖在我这里，他要吃也要你，我和他一起等你，我爱你，我想你，我的开始在这里，给我故事不给结局，毫无道理，相信你，只有你，让这个故事继续，在你消失一千里次。不可以去删改我的事，我能吃也能离，一辈子都给你。我想你，我的开始在这里，给我故事不给结局，毫无道理，相信你，只有你，让这个故事继续，在你消失第一天一次。我爱你，我想你，我的开始在这里，给我故事不给结局，毫无道理，相信你，只有你，让这个故事继续，在你消失第一千一次。 现在的消息，不清楚自己是怎样的心情，那个曾经只给我依靠的肩膀，如今给了谁？时间改变了你我的样子，却留下你爱我时的影子，那些曾经只给我流过的眼泪，为了谁？你和我不了了之的爱情，有一段不了了之的回忆，你记得我还是已经忘记，谁为谁放弃？你和我不了了之的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有没有发现长到这么大唯一坚持下来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给手机充电呢？如果是的话，请为我点赞好吗？一起来听到欧汉声带来的《指尖上的温度》。 怎么会不知足，无心的几个字我如此在乎，让人羡慕。那是谁的无助，会需要谁的最终温热呵护，却让我得到一模糊。我们都坐上同样的班车，还来不及看远方的地图，竟各走各的路。像手机里指尖上的温度，紧跟着自的弧度起伏，你透过窗写下的苦，叹息后恍然大悟，我寻找你指尖上的温度，你看着是一生的全部，你越温热痛越清楚，后悔怎么没留住消失的雾。怎么会不自主，无心的几个字我如此在乎，让人羡慕。那是谁的无助，会需要谁的嘴唇温热呵护，会让我得到一模糊。也许你没说出口的寂寞，在拥挤车厢被紧紧困住，再找不到归属。像手机里指尖上的温度，紧跟着自热孤独起伏，你透过窗写下的苦，叹息后恍然大悟，我寻找你指尖上的温度，你暗示这一生的全部，你越温热越清楚，后悔怎么没留住消失的我。指尖上的温度，紧跟着自的弧度起伏，你透过窗写下的苦，叹息后恍然大悟，寻找你指尖上的温度，你还是这一生的全部，你越温热越清楚，后悔怎么没留住消失的。 不要离开，美人呀，美得让人怜爱，是门儿把你送来，你为我们而存在，别把我的心伤害。美人呀，世界变得太快，